锵锵三人行，今天的嘉宾不论男女，发型都一样。 哎，对， 充分反映了男女平等、 男 女平权的原则。哎，这个女的特别要介绍张瑶， 对， 是吧？我跟你讲文道，你还不能不信。我就跟你说，生活戏剧化起来，我就跟他讲嘛，我从来不看电视的，不看电视剧的啊。比如说，但是今天这个，比如说是袁立来做女嘉宾， 嗯， 我就会昨天晚上偶然一开电视，正看见袁立在演电视剧， 嗯， 今天李文来做嘉宾， 嗯， 我昨天晚上一看李敖有话说，李敖老师正好拿着他女儿照片， 我就是我女儿 李文，他，你知道。我就是顾长卫的电影 《 立春》，现在是基本拍好了，还找很多朋友去看。 嗯， 哎，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了， 嗯， 第二天晚上我就碰见了其中的女演员，就是她， 偶遇 ，偶然遇到。我一看，这不是昨天电影里那个光头吗？你还别说，你那个角色，当然是咱也不要透露剧情啊，这丧失新鲜感，确实让我看着颤悠了一下。 真的吗？那您夸我一下呗。 哎，演的是非常的这个凄惨，是凄惨，是吧？你看你们圈里啊，最近这个又出事了，挺感天动地的，还。我就那天半夜里，我突然间一看，我看见张柏芝了。 嗯， 好家伙，这个哎，看见了吧？ 看见了。 哎，那个爱的宣言， 哭。 我觉得张柏芝真是个性情中人， 他就是 他这个 很激动， 说的三次落泪啊。 对。 而且都是咱们很少见过，就说一个女人在那么当众的场合下夸自己的这个男朋友，说 心爱的男人， 我心爱的男人，他是超级完美的男人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你们对他都是。有误解了，他是超级好男人，他做了好事都不告诉别人，就是啊， 是这样， 对，他就说这个我死也要保护他，正如他所说的，他死 也要保护我， 也要保护我，啊，就哭，你说， 然后我们听完那番话之后，大家都在笑， 没有啊，我挺感动的， 你很感动啊， 破镜重圆呐， 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。很多情人之间的这种话，你公开发言当然也可以说很感动，但是那些话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冷血还是怎么样，你旁人听下去，你不觉得，哎呀，好像特别荒谬吗？ 没有啊， 你觉得荒谬吗？ 我觉得不荒谬，但我觉得他是跟自己拼了。 这叫什么话？ 我觉得他跟自己拼了。 人家找个男朋友就是跟自己拼了。 因为我觉得恋情是不能就是。把那么满的话说给大家听的，他现在把这个谢霆锋包装成了一个特别好的那种男人，所以他是跟自己拼了。但我就觉得，如果有一天，就是他们俩不是他现在说这样，他怎么收场？ 嗯， 就我觉得他没考虑这后果。如果是我，肯定要想，我不能这样子。 所以他这个爱情啊，总是跳崖嘛， 跳崖。 对啊，就是比如说像以前的人说信不信神一样。说神到底存不存在，你信不信，那就是一个要用信心来做的一次跳跃，就是我不知道我跳出去这么大雾，我对面是不是另一个断崖，我一跳能跳过去，还是根本前面什么都没有，下面就万丈深渊，我现在就不管了，我就往那雾里头冲过去。 哎，我觉得张柏芝他就是这种能跳崖的人。 但会不会他是也是想用这方法把谢霆锋就是 牢牢的给定住。 对，因为我觉得是啊， 你跑不了了， 你觉得 这 样？ 我觉得会有这可能性吧。 而且你觉不觉得，其实张柏芝生活里也是个挺豪放的人，对吧？ 特别豪放。 对。可是呢，他长得这个，为什么我说我也有点感动？我看着哈，我老觉得他那个眼睛啊，是一种泪眼，是不是？就是，而且他那有点 沙，眼泪汪汪 啊，有点沙哑的声音说话。哎呀，我老是就那种。很不幸的那也不，当然他当然他比咱们幸运多，不是？你知道他确实是拼了， 拼了。 你知道说是他们俩呀、啊，对香港这个《明报周刊》还明什么周刊说，这俩当年说为什么分过手呢？说我们俩找这个算命先生，相士，来看了，那个算命先生说，你们俩人要在一起，中间有一个人必死，而且死的这个人是霆锋。结果那个时候张柏芝听了之后就嚎啕大哭，夺门而出，就说啊，我怎么能这个让霆锋死呢？结果霆锋追上来说，我愿意把命交给你。 演绎是吗？ 这是写的吗？ 真的吗？ 所以他就说，就像霆锋说死也要保护我一样，我也死要保护他。就是他记者会上为什么说这个呢？是从这儿来的。 但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奇怪，所有恋爱的人啊，这么多人，他们都喜欢去算命。你觉不觉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像特别是年轻人啊，年轻人不是喜欢玩塔罗牌什么？你去看看，他十居八九玩那个牌的目的，都是为了要念 算这个跟爱情有关的运程，所以我总觉得 你 也算吗 、嗯、 你信吗？ 嗯，因为你总想找一个人对你特别好，所以每当你碰到一个就是你觉得还不错，或者说这人给你发出那种就是喜欢你的信号的时候，我觉得算一下还是比较有保障的。我有一个女朋友就是这样，就是她现在三十岁啊， 三十岁， 至今未婚，就是反反复复的，每次基本上每年都要再算两次吧，就是世界各地的算，然后、那个、 这就是她至今未婚的原因。 每一次算命就是他问的问题都是那个我男朋友会不会很帅啊，然后是不是很高啊，然后他对我好不好呀，然后他从事什么职业啊，然后再细的问就是他是姓什么，什么什么字母开头的，然后他会不会那个很有钱啊，然后以后我们生的孩子漂不漂亮，他所有算命的问题全是这个问题，他多少回了都是这样。 然后呢， 然后就三十岁未婚嘛， 对， 就是他可能是老是在这框框里面，因为算命的告诉他，我也不知道那准不准，反正告诉他你会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他就老是在找这个人，反正到现在没找。 但你知道，大部分这些算命的人啊，他其实也不是真的信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恋爱中的人，他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不掌握的，是不确定的， 对。 那么在这时候呢，他只能突然依靠，就像信神的人一样的时候。就是突然要掌握一个依靠一个特别的这种很玄的东西， 其实他找 来 算命先生就是找爱神的， 对，他来确认自己。所以呢很奇怪，你不发现有一些人啊，比如说他什么都去玩，比如说恋爱的时候他在想，哎，这个人到底对不对啊，合不合适啊，他对我有没有意思啊，我对他该怎么样啊，他就算一下塔罗，又算一下占星，又算一下八字，什么都算，然后最后呢他就选一个呢最合自己心意的那一个来信，然后就一头栽进去，往往都会变成这样。 这个还不仅仅说是恋爱，你知道前两天有一贪官，好像还是什么儿童中心的一主任，厅级干部，贪官在法院给起诉了，女的叫赵春义，然后 怎么了？ 他呢，纪委调查他的时候，他可能感觉到危险，然后呢，他就找算命先生，算命的呢，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护身符上写着什么呢？只要熬过5月15号，你就。如履平地了，就万事大吉了。然后呢5月13号他洗澡的时候这个东西掉水里， 哎呀， 给泡湿了。然后5月14号他被抓了。然后对，然后被抓的时候就差一天嘛，被抓的时候他抱这个护身符，你知道这赵春义还说真准呢、啊、真准呢、啊、真准呢、啊。还有贪官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其实我站在我这看客的角度，我倒觉着，哎呀，谢霆锋张柏芝在一块儿挺好的，就是都就男的英俊，女的漂亮吗？ 漂亮， 我见过一次谢霆锋，我跟你讲真漂亮， 我也见过一次， 是漂亮吧， 很帅，就稍微矮了一点点， 稍微矮一点点，但是比电视上，这电视一般是会丑化人的，你看你见到真人呢，这个小伙子长得呀，这是 真的非常标致， 对，咱这是说，而且那个眼神儿，你知道吗？他实际呢，可能是有点找不准焦点，但是呢，我看着的时候，他就我跟他 说 话的时候， 他有病似的。 你看他，你看人家这个青年偶像这范儿，拿着那个电子游戏机哈哈玩，然后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一抬头，我觉得他好像在看着我，又好像在看着远方，又好像有些迷离朦胧，其实是没找准焦距。但是呢，我当时想，哎呀，如果我是女孩子，我一定会，我恨不得舔舔他，就 是啊，什么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舔舔他？你这什么反应啊？ 我跟你讲，香港有个酒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欧洲下来的那些男女的那个模特 啊， 可能酒吧有一些特殊政策，他们 那个人都得互相舔， 都站着 啊。 你在那儿去看的人，那真叫女的看帅哥。男的看美女、 哦、 甚至我有时候我的视线都从美女身上转到帅哥身上、 哦、 因为那小伙子太长得太精致了、你自己就觉得哎呦天哪，是你衬托了他们的美。 对对对，天生我们下来就是为了要彰显他们的存在， 他们都是很自然的要站着当风景、 嗯、 你坐着你都不敢站起来，你知道吗、就是我就说了，他确实人会有这么一个，咱有时候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人有一种唱戏一样的感觉，觉得呀他们俩好多有意思啊。那么 我觉得那个是就是向往，就他们俩站一块真的是正正得正， 正正得正， 正正得正。 对， 你说的是外形， 外形， 外形， 性格。对，我刚刚在还在说，我说那个，就他们电视一爆，他们俩又复合了，我说坏了，我说这俩人这个性格基本上有点像不良少年以前，他们俩搁一块儿就是打架，估计也是那种你一拳我一脚就真打。吵架也是那种真吵，就是挺崩溃的，两个颓废。 他们俩怎么会有这种了解呢？ 你看霆锋是那个驾车就被抓，然后还有那么恶性的事件，老有点不太健康。然后张柏芝是前阵有什么老外的男朋友，然后今天不高兴，身上又纹个什么东西，这我觉得 特别冲动，是吧？ 他是这种， 但年轻嘛。 啊、真的吧， 允许你剃头，不允许人家纹东西。 对、啊、 你这耳朵还钻了三个洞呢。哎， 但我这个钻洞真的是因为每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 就 去 钻 棒。 所以你看他也是那样，人家只是纹身采取的方法不一样。 对对 对, 对, 对， 是吧、 嗯、但是啊，我跟你说，他有些时候啊，咱们就说这个漂亮的人，他这个是有魅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有魅力？可是实际上啊，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让这个帅哥们啊觉得气馁，就是实际在很多女性眼中啊、这个某些很难看的男人反而具有更高的性感指数。比如最近这个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的档案公布了很多私人信件，才发现爱因斯坦他是一个接一个不停的找女人， 对， 找情人， 对对对对， 尽管都是他不能自控的，他破坏了家庭，破坏了他跟儿子的关系。 对， 就是说你以为他是个学者形象，不是的。 对， 所以后来就有人分析，就是说这种论调其实有点偏免，就是说所谓有才华的男人，比如说一个新的物理方程式，一个新的，这往往需要他不断的抛弃旧的东西，去创造新的东西，他这个能量啊是一股劲儿，所以他就是说他见到一个女人呢，他也像是一个新的冒险一样，他需要不断的，所以说包括还是像说这个伯特兰罗素，这个大哲学家，你要看他那样，怎么会觉得喜欢他呢？ 那更典型就沙特一直也是斜的， 是吧？ 一直也是歪的，但还是很多女人喜欢他。但我总觉得这种说你喜欢一个男人的才华，对那个男人来讲会很难堪。为什么呢？对， 因为你丑呗。 对，不止这个，而且就是你可能是喜欢一个有才华的男人，拥有那种生命力，比如说他创造了这些东西，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对那个人来讲，才华或者知识是一个纯粹属于他跟知识之间的神秘的一个领域，那个东西是很神圣的，别人不应该侵入的。 但是也许能量这个利比多， 对，能量会彰显出来， 是同一股劲儿。 对， 当然你要这么说，你像我们这种没才华的男人就不平衡了，那凭什么好像觉得这、哎、啊有才华的就能瞎找？我有吗？ 对啊， 有吗？ 有，绝对有。 我为了证明我 特别好， 对，你算不错， 特别好。你别这么说，我是卖的吗？我市场特别好。 就是我们现在都会这么说，哎，这个女孩市场应该不错。就现在大家喜欢的男人和女人，我觉得不是外表的漂亮，我觉得那个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，人性魅力特别重要。 哎呦，你有人性魅力、啊、 对，这方面很强很强 是吧？ 我跟你说，为了给我们这种没才华的男人找证据，我才发现这个找几个情人的这个不光限于有才华的这个男人、而且引出我的一个观点啊，就是说这个感情啊实际是一个讲能力的事儿、体力、财力、物力各方面的， 对， 就一句话，没这金刚钻甭揽这瓷器活， 对， 你知道吗？你对你自己要有所估计。比如说最近你知道铜梁有这么一地方，有农民到广东那边打工啊，原来有个老婆，后来呢看上了一个打工妹，就跟这个打工妹同居，后来看见了这个打工妹的姐姐，就把这姐妹俩弄得同时都怀孕了，都大肚子。于是呢他就三个老婆，后来打江上来在广东没法混了，回到老家干过挑夫，擦过皮鞋，哎呦那个艰难谋生啊，养活他这个一妻两妾养不活呀。最后说怎么办呢？贩毒吧，带着两个二奶去贩毒，结果被我公安机关 抓获。 这是说明你没有这个金刚钻， 别 不来这资金。 可是照你这说法，不就又回到以前那个老套的小说里面讲的，就是你得想出来混的，想出来偷，你还得攀驴邓小闲。 没错， 是吧？ 女的叫金短吃香软。 哎，对对对， 这你不知道。这个啊，我现在觉得啊， 你看我要是倒回去十年前， 嗯， 我还特喜欢给朋友支招，感情问题，谁哎呀特喜欢你跟他怎么着，特别喜欢出主意。 嗯， 但是我现在啊，好像啊知道害怕了。 为什么？ 对， 不知道为什么 太危险了。 现在朋友跟我谈这些问题啊， 嗯， 我的态度就是一个成语，唯唯诺诺。 嗯， 就是他说他要这样，我说好好好好好这样。他说他要那样，好好好好好那样。 太没主见了你。 不见得， 这是对的。 因为啊，你现在就知道，这个每一个人都不同。我现在渐渐开始明白一件事儿，就是感情问题哈，真的是个人问题。 对， 谁说话，第三者就第三个人，所谓旁观者清，瞎掰的事儿，你根本你永远也不会清楚。这两个人的事情，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明白。而且每个人性格不同，比方说，在有的人的世界观里哈， 嗯， 恩义这个成分占得很大。 嗯， 你要让他做了背信弃义的事情， 嗯， 对他来讲造成的伤害，也许比得到爱情还都填补不了。 对， 但有些人可能是另一个性格，就是对他来说，爱情是超越一切的，是最美的，值得付就是不顾一切都要去追求。那么你怎能按照你的判断去跟人瞎出主意？而且尤其是这个瞎出主意啊，结果带来的如果是会伤害到谁， 嗯哼， 你说你自己。 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啊，有些朋友啊，他比如说找人谈这些事儿啊，他目的也不是想你支招， 他有发泄， 对， 我觉得 他只是发泄，或者是他想心里面一些话，他过去没有好好的对自己讲，他要找一个镜子一样说出来一遍，那么他不一定是要你想什么招数。因为所谓的想招数这回事儿啊，这是个很怪的一个念头，就是说你好像以为你自己能够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你们现在是什么局面， 嗯嗯， 好像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分析战略啊布局啊，这个想法是很自私而且很自大的一个想法，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看得清楚。谁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受到重重的限制，谁不是背后背着一堆的东西，你想想看，谁不千疮百孔，你凭什么比人家能够站得更高去说话。 不，而且还有一个 有体会的人才能说得出招， 啊，您经常给人支招，而且他们说有一个是那 什么， 你 专家啊， 什么床尾吵架床头和， 谈到床了， 就是他们说有这样的，说你今天跟他们俩说这个不好，说那不好，人家俩人回家没准儿。 没错， 对， 你弄不好 你 还得罪人，没错，他最后他俩好了之后，他全说当时他怎么说什么什么， 对， 你知道吗？ 我就干过这事儿， 是吧？后悔吧？ 剃成光头了， 后悔吧？ 就是 为表歉意又打了一个耳 洞，因为不愿意再管这事儿。 其实我跟你讲，真的帮朋友，我现在明白什么了？他有些时候啊，他需要说，他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说， 嗯， 说啊，是他思考问题的一个过程， 对，没错。 你要真帮他。就是什么像我的唯唯诺诺，然后提问提各方面的问题，那你如果这样会怎么样，那你如果那样怎么样，你觉得你对他好不好，你觉得你对他好不好，其实是在帮助他梳理，帮助他想，同时他也诉说了他的精神病，也能量 精神病 宣泄，而且回去之后两口子凑一块儿只会说你好，说你看， 哎，你看 他说谁他都 认为他是好人是吧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文道要讲耶稣， 对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你说这种朋友啊，你能怎么介入呢？我想起来就是耶稣，他在临钉十字架之前啊，他当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，对吧？但他同时也是有人性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很痛苦，他觉得他知道将来面对什么样的命运，于是他祈祷的时候，他甚至对他的父亲天父祈祷这么说：我的父，我的主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可不可以免去我面前这一杯苦酒？ 嗯。 然后后来呢，他说但是如果这是你的意愿，就让我们完成它吧。那么这句话我觉得到耶稣临死的时候最后那句话是很在呼应的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死前最后一句话就是两个字，成了，这事儿成了， 成了， 成了，完成了 啊，这事儿完成。 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意思，我觉得在爱情上面也是一样，每一个人都要走自己这么一段苦路， 嗯， 那么这路就是你自己走的，没有人帮得了你的，你也不能干涉，这杯苦酒没有人能够给他免去，他要他其实当时可以说，哎呀我认错了，我没事，我骗人的就没事，但是你要去喝还是不喝，那是你自个的决定。 我觉得形容的最好的一句话，你讲耶稣，我讲这个佛，是吧，佛说的一个话就是，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往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， 对， 都是他的感受，全是他自己的 事儿。 而且感情问题是这样， 他其实走哪一条路都有哪一条路的苦和甜。 对， 你有时候你在做什么比较，什么占便宜，什么吃亏吗？他不是这么算账的。 对，没有光明大道， 真是。 对，都是羊肠小径。 哎，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感情问题就是他个人的事儿， 个人的事儿， 就是他个人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什么时候咱们能明白这个？这意味着个人的选择自由，就是说他爱怎么过生活。 嗯， 你比如说，除非他说我想杀了我老婆，这你要阻止他。 对对对对。 但是基本情况下，他想按照他的意愿去生活， 嗯， 你就由他去。 但可是你背不住，他老有人问你。但你要比如说，你突然间不对这事儿发表意见，他可能觉得这个朋友怎么最近。对他不是很热情， 那他不懂事儿，你就应该帮助他成熟。对， 他问你其实是问他自己。 对， 所以你也需要给他提供一个镜子。 对， 所以 就像他刚说唯唯诺诺，其实 对唯唯诺诺，你在这说这样，他你发现他这个思想，其实你跟你说的对他也没什么用，他心里啊有个倾向。 对， 他说就这样。